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别了，骆家辉哈、啊，这个是今天环球时报发出的一篇社论，隐隐约约呢，让这个可能比较熟悉之前中国历史的人想到毛泽东之前很著名的一篇文章，叫《别了，斯图雷登》。这两位呢，都是美国驻华大使，而且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们一个斯图雷登。在杭州长大，会讲杭州话的一个美国人，我都不太会讲杭州话。骆家辉这更不用说了，虽然说人家不会讲中国话，但是人家不需要开口，你就已经这个中国人觉得这个血统非常重要哈，一下子就已经把它归为我们这个族类当中的一员。所以说这两位美国大使呢，一直是我相信在现在也好，在未来也好，都会成为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两位哈。那这一次骆家辉是在11月20号的上午，可以说是突然的宣布了。说自己将要离职，他说我已经跟奥巴马总统，11月初见面的时候告诉他我这个决定，我将在2014年的年初哈、正式离开我现在中国，驻华大使的这个位置，回到我的家，也就是美国的西雅图。他的这个说法在他的声明当中说是跟我的家人团聚，那具体就是大家就有很多揣测了，说这个大使哈、干的时间长不长，短不短，2年半的时间，那为什么就走了？那甚至还有很多网友就是有一个戏言啊，说因为北京这个空气实在太差了，骆家辉也忍不住了，人家美帝也忍不住了，还真是这个人家还真当回事儿，马上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的时候，他真的回应了这事儿。 他怎么回答？ 他说不是，真的不是因为空气的问题，当然我们很担心北京的空气质量，但是我回去不是因为空气太差的原因。 那现在很多的猜测哈，对于他的这个理由说回到西雅图跟家人团聚，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借口，但其实我看过他以前他在美国当华盛顿州长的时候，当时他寻求第三任连任，其实那个时候呢，他妻子是有怀身有孕在身，就第三个孩子要出世了。他说我跟我的妻子商量之后呢，我们是选择第三个孩子，还是说选择在第三次这个连任州长，我们选择了孩子。其实你看他的轨迹是有迹可循的，就是说如果他是真的是选择家庭的话，也不是以前没有过一些先例， 是个顾家的男人。 而且他这个理由是你无可辩驳的嘛，你说为了家，而且这又应该是美国价值的一种体现了。你看米歇尔他不见彭丽媛，他说我要跟我参加我女儿的什么样的典礼，大家 女儿是要考大学， 美国人也没法说是吧， 对。 但是在中国人就看来，这似乎呢是不是有隐情啊，就包括看到一些传言说难道是他们家里这个有婚变有外遇什么的。 这个我就觉得这是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逻辑很奇怪，中国从来不会有一个官员说为了我老婆我不去做官，或者为了我的孩子我不去做官，除非他比如说退休的时候他说这个我也家里是享天伦之乐了，这个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台阶，这是甚至是一种借口。中国人觉得不可能一个人为了家庭才去当官呢，谁为了家庭去放弃当官呢？ 好，所以你 看，在樊素刚刚那个资料我也看到，那时候在华盛顿州当州长的时候，其实州长的薪水真的不是那么高，他可能一年10多万的美金。 对， 所以他老婆那时候在说服他的时候，也要强调你要为小孩想一想，因为小孩要念书要很多钱呢，所以他才会觉得那不如就停下几年去做律师，也许赚的钱更多。所以你说，对，而且骆家辉今年应该63了吧？ 对， 63岁。其实你来看，其实小孩的成长就只有一次，所以你说要真的为家庭，其实在美国这样 也有他的理由， 是有他的可能性，不是说真的是不可能的。 是他接受洛杉矶时报的时候，他提到一个细节，说具体说到为什么要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说是希望自己孩子高中的最后2年在美国度过。因为他的这个家人都是跟他一起到中国来履职嘛，所以说我估计他的孩子也应该是在北京上个国际学校什么的，但是虽然也是在中国的国际学校，但可能我想面临这个高考的问题啊，全世界又是华人人哈，虽然说是美国人，但华裔父母在美国也是以注重教育著名的。这个我像骆家辉自己也非常能够体会这一点，所以恐怕跟他孩子今后要这个升大学还是有挺大的这个关系的。 好，不过呢，现在外界就开始解读他的那份声明，就是最后 通过大使馆，他到底是要跟中国人或者中国的好朋友们说点什么。他就自己就形容能够担任大使是他一生的荣幸，也感谢总统奥巴马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给他这样一个机会。他就列举了也所谓是政绩吧，就包括增加美国对华出口啊，令到美国企业可以更加的拓展市场，中国去美国投资呢也更加便利。在签证方面也是，以前中国人申请去美国签证的话大概70到100天， 这是70到100天是最多的时候， 最多、但是 平均也要一个月左右。 他上任之后呢进行了改革，他说其实我没有增加人员，只是说呢我改变这个流程和制度，所以就由70到100天变成了3到5天。这个对于中国很多普通人来讲呢是受惠到的。 对， 还讲到他跟很多的宗教领袖啊、维权律师啊，并且参访过新疆和西藏。 对， 但是声明当中大家就注意到跟他在任的两年期间呢有几大政治事件他是没有提及的，包括王立军的事件，包括这个 陈光诚 进入美国大使馆他也没有提。所以你会从中也是嗅到哈，似乎跟他刚来的时候背景是相关的。他刚来的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派他来也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经济方面的主力是想让他通过他商务部长的这么一个背景，然后再加上他又有过这个地方在华盛顿州州长的从政的一个经历，又包括他可能长了一张让中国人感觉到善良和亲切的面孔，就主打是经济牌的。 对， 但是没有想到反倒是在这几年间让大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没有提及两宗政治事件，说他的中间的沟通非常好，就是没有因为这两宗的政治事件而令到中美关系有大幅度的下坡，他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沟通。 这个说实话就看你怎么看了，这个也有人说他没有提到，在他的声明当中没有提到这两件事，主要是因为他没帮上什么忙。这个， 因为他即使帮上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他可能是一个团队的功劳。 可是你对照一下这两天在日本，你看甘乃迪的女儿嘛， 对， 刚刚就任，对对，肯尼迪在内地讲肯尼迪的女儿就刚刚就任。你看昨天安倍见他的时候还讲说，因为他到那个天皇皇宫去交那个刀刃书， 国书、 你看那个坐马车经过那个日本民众，就是万人空巷那种感觉，那。连安倍都说其实已经很久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 是， 所以你看对照一个明星牌在美国民主党里面的一个超级明星牌到大日本去，然后再对照一个原本说骆家辉来到这个地方他的血统，大家可能希望借由这个血统牌可能也许可以在中国达到也许更亲和力或干嘛的，可是刚刚樊叔也讲到说其实骆家辉不只是说他在政治上这几个事件，那包括可能也许来自这些西方社会或民主社会的一些比较平民的作风， 对， 也同样引起很大的争议， 这恐怕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事情了哈。 对啊，可是我觉得或许因为他的本身他的一个血统牌他的华裔背景，所以其实中国人对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你或许你虽然是一个美国大使，可是你应该某些程度也应该要站在华人的立场，我觉得对这个大使的期待，你说不要说中国人好了，你说有时候一个台湾的角度来说，你说一个美国大使这台湾没什么关系，可是有时候你会在新闻上你看到一个华裔在美国担任一个什么高官，或许他是来自中国大陆， 而且还算是这个孙中山家的亲， 对对，还会觉得很荣幸的，所以其实也会觉得对他是有所期待的。可是就像说他的平民作风这些争议呢，老实讲，我昨天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对于一个你说来自台湾的这些，你说这些什么都要报账、报公账这些的，一直觉得这有什么？真的是没什么。可是，在大陆，你看他引起好多争议，可能对民众会觉得他拿来做比较，可是对于中国的官场，他或许就会觉得 真的这个就是一面镜子啊。这个你照到的通常都是自己的这个样子，你把自己的很多这种想法投射在他人的这种形象上面啊。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心态一直很复杂的一个原因就是骆家辉这张华人的脸。骆家辉自己说，他说我这个普通话啊，你看人家这么高才啊，耶鲁的这个本科，然后波士顿大学这个法学的这个学位啊，你说人家绝对是美国政治当中的精英，但他就承认我确实就是学不好普通话。但是呢，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不学普通话呢，也是有意而为之的哈。这个不一定是不能哈，是不想学普通话。这个恐怕跟这个美国的他的这个外交官的这个任命，特别是大使这一级别的任命的这个制度有关系，到底是怎么一个关系呢？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哈，待会儿回来继续讨论。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万素， 我是佩芬。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骆家辉的这个华人的身份，哈，也让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的驻华大使，哈，他自己也是说对这个身份是感到十分的这个骄傲和自豪。不禁让人想到说美国是怎么样选择他这个大使？你说美国的华人这么多，他为什么直到最近哈才任命出来一个华人的一个大使？美国的这个大使呢，我今天听很多的这个新闻啊，或者有一些人口头上会讲说这个骆家辉他是个外交官如何如何，但严格意义上来讲呢，骆家辉他算不上是一个外交官，至少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官哈。大使的这个头衔当然是一个外交官的职衔，但是在美国的这个系统呢，他是一个政治任命。比如说之前的洪博培啊，他之前从来说实话没有干过什么外交的事儿。那总统觉得你这个人，比如说你在中国吃得开啊，你这个在那边可以有一些我给你的任务，比如说推广经贸，你可以干好这件事儿，我就派你去中国。又比如说像这个最近派去日本做大使的这个肯尼迪的这个女儿啊，肯尼迪的女儿之前也说实话这个外交方面也没有什么实际履历，但是人家看中你是个政治明星，这张牌受人家喜欢。你说大使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就是讨别人喜欢嘛。那所以说这个骆家辉就被派过了，而且他在这个个人专业上当然很重要了，他之前是商务，这个商务方面的一个专长。好，这个华盛顿州他自己在美国大使馆的这个网站上也专门提到说，他任州长的这个华盛顿州是美国所有州当中最依赖这个贸易的一个州，所以说他在怎么说呢，跟这个老板们打交道哈，做生意方面非常的有经验，也是在他这次重点提到的他一个个人的所谓政绩吧，推动了中美之间的经贸的合作。这个是骆家辉他之所以来到中国的这么一个原因。 对，但是他给中国人很多时候的感觉，你觉得他不像个官员，也不是个外交官。他上过《鲁豫有约》嘛，是吧，你看到他好像怎么会这么亲切的一个，也不能是大叔，帅的大叔的一个 形象，一点架子都没有， 没架子，一家人。他们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媒体面前应该是2011年的八月份，当时呢还不是正式的记者会，是从机场出来的时候， 一下飞机哈， 一家人大大小小的五口人，本来说是有好几辆车，有什么别克一个长的汽车让他和他夫人坐最前面，但后来发现呢几个小孩坐不进去，就是后来坐的那个商务车，一家人就塞进去，完全没有架子，自己拎着包啊什么，自己去买什么咖啡，在什么是海南还是三亚的那个， 对，直接后博鳌论坛， 在博鳌论坛的也是没有住什么总统， 他的说法是因为啊，不过博鳌的酒店确实很贵了，在会议几天这个会议的那几个五星酒店是价格飙涨哈，涨到连美国大使说我这个公费都没有办法报销 了，所以这些形象你更加加深了他不像一个中国人，至少不像一个中国的官员，而且这也是他自己一来的时候就非常想要早一点撇清，大家不要在我身上投射太多的不切实际的期望， 不要抱这种幻想， 不要抱这种幻想，我代表的是美国。你看他虽然前面还没有到任的时候媒体就报道非常多了哈，就是有一些吹风，但是他真正在媒体见面会上他是讲得非常明白，他说我的父母妻子孩子以及我本人都代表着美国，也代表着美国的自由平等和希望，我以官方的身份作为服务于总统和美国人民的美国驻华大使，将代表的正是这些永久的希望和价值。他就是宣告我是一个美国的公民，有一些事儿对我不要期望着完全是向着中国， 这个什么所谓胳膊肘这个往外拐的这种这种期待是不靠谱的。 这也好，就是你但让大家一开始就降低期望，以后有一些那个也不能说争执纠纷的时候大家会，你看我早就说过了，所以不要失望， 很难真的切得开。可是你从骆家辉他在美国跟在中国，他的美国梦跟中国梦，好这么讲，他其实存在了一种很奇怪的一种矛盾。你看他在美国的政坛，他可以就是从他里面变成一个不一样，就是可能是因为他的中国特质，因为他一路的这个移民家庭起来，他比较坚毅，他很正直，就像说他要担任商务部长之前，不是资料上写很多，就是他之前本来还拒绝奥巴马，可是因为后面奥巴马本来提名了两个，后来就是因为可能有些问题过不了听证会，可是提了骆家辉反而这个人居然很干净，就没有找不到问题，所以他在美国这个政坛里面他长得就是跟这个西方政治人物不一样，所以反倒让他变成了一颗明星，也许当年的赵小兰也是， 你要说 就有一种他的特质，所以他在美国政坛他的中国特质被注意到，可是你看他来到中国了，可是他却因为他的西方价值跟他的就是这些 就可能西方长相，反而让他跟中国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所以其实你从这些东西矛盾里面，你其实也大的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西方就是中国跟美国这些社会上的很大的一个不同。 真是你说骆家辉这样的一个亚裔的身份哈，在美国的政坛当中，其实就好像我有一个类比，就是在中国的政协里面少数民族的这个身份是有用的， 对，女性是 这个女性无党派人士，这个知识分子啊，这个所谓无知少女，这四类人，这个都是有用的。他族裔身份绝对在美国政坛之内是有加分的，因为一直推行这个所谓反向平等嘛，你就是你是这个亚裔、西班牙裔包括非洲裔哈，你可能更多的比一般白人你要更多的有这个加分的作用，但是来到了中国，你这个是有的时候就会成为一种负担。骆家辉他说，我确实有上普通话的这个班，但是我至少没有在这个公开或者官方的场合听他讲过这个中文，也许私下里可以，据说他是会讲广东话的，因为他的妈妈是来自这个香港的这个移民，然后其实台山那边讲的也是这个广东话哈，这边有可能台山的这个口音，但是他自己很大多数时候是跟这个所谓他就是保持了他这个美国的这个身份，因为所以也有人讲说这个是不是代表着一种所谓香蕉人啊，这个就是内白外黄啊，你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这个心呢却是一张美国人的心，他在中国呢也是某种程度尴尬。比如说刚才说了这些政治的敏感事件啊，陈光诚啊也好，这个王立军的事情也好，乃至到西藏和新疆的事情也好，在这样的涉及到所谓这个国家重大利益战略纠葛的时候呢，骆家辉的身份他就稍微有一些顾忌，比如说在有一些问题上他就不太适合代表美国出来放狠话，放了狠话之后呢，恐怕在中国的名义上呢给他带来的这个反弹比你换一个可能一般的这个白人的这个大使来放狠话的这个副作用就比较大 了。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在中国待久了，然后也大概知道中国一个官场的操作是怎么回事， 圆融 了，我都要走了，我干嘛得罪你呢，我干嘛说这个王立军和这个陈光诚的事，反正中国政府也听了也不开心。 话说回来，我觉得骆家辉他真的得罪了中国，他现在不全且不说他没有得罪什么人，他真的就算得罪了中国的这个名义，他又对他有什么影响？ 你看我现在， 他只要以后不选美国总统，他 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你们赞赏的、看得见的。你看外交部发言人看完这份声明，立马对你看骆家辉大使在中国的工作是表示赞赏的，他对中美的很多的工作就是非常大的贡献。你要是点出这两个，反倒是让大家有个心结。 所以环球时报很多人说，环球时报骂骆家辉骂了两年多，今天在他终于走的时候，一篇社评里面却流露出一种惺惺相惜、依依不舍的感觉，这是一种这。所谓敌人之间的友谊。 对啊，其实我们刚才点到你说骆家辉或许在中国，你说中国民众或者说中国政府怎么看他，可能对他来说真的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他毕竟如果说他未来还要继续走政治这条路，又现在有一些阴谋论传出来，是不是他要回去选2016的 总 统或 之类 的，不管，但是他的真正的战场是在美国， 对，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是一个算是最好的一个点上，因为你说经贸上面也有拿到了一定的进展，对，也有不错， 麻烦没有太多， 不错。可是你说再下来，你说如果老是在这个位置上，你如果不去质疑这些敏感的议题， 对， 说对美国的群众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好像没有办法代表美国价值的一个， 你要讨好中国吗？ 对，你要讨好中国，这对后面的即使说他自己不选，对未来民主党要在2016去选，肯定也会被拿来打的。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或许是他一个最好的下台时机。 这个哈，在中国的这个履历不一定完全给骆家辉加分。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洪博培。洪博培在中国当大使的时候，其实名义啊，这个或者说大家对他的能力评价还是挺高的，至少不亚于骆家辉。但是洪博培回到美国之后，就参加这个总统大选初选了嘛，共和党的初选。初选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他为了展现自己是特别在共和党的这种环境里面展现自己的这个语言能力，讲了一句中文，在这个总统辩论会当中。突然讲一句中文，原话我印象中是在中国我们会说你这个人是不行的，他用中文去反驳别的那几个这个他的辩论的对手，那在场的人都傻眼了，突然冒出来一句中文，所有人都听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后来呢，他的竞选对手就用这件事情大做文章，把洪博培什么披上红军的帽子啊，配上这种中国的音乐啊，就做成这种竞选广告，污蔑他的竞选广告，说这个家伙他就是这个一心想讨好这个中国人。那在共和党的这个当中，很多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占多大的比例， 但最后洪博培很快的在初选当中就落败了，这是一个事实。 是，可是我觉得骆家辉倒不是贿选，但是你要想他是一个华人这样那么大的一个明星指标，所以就算2006如果好希拉里要选，而且他确实之前跟柯文哲一家的关系是很好的嘛，需要这张牌来帮他巩固华人的票，可是他如果再这下去呢，我相信可能在中国会可能以过去的这些评论可能会引起更大的一些反感或是一些争议好了，所以呢可能在这时候就对，保下这张牌，也许未来对这个民主党的选情是会好一点， 是 多一点政治的。 说到这个另外一个惯例啊，恐怕你如果去比较几任美国大使驻华的这个时间的长短的话，两年半不是一个特别，已经不算短了。就是说你现在离职的话，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选择。那其实在这个月还有一个日子哈，这个跟美国驻日本的这位大使卡罗琳肯尼迪也有关系，就是肯尼迪，就是 JFK 啊，这个约翰肯尼迪就遇刺的这个纪念日。好，所以说这个日子我们就想到了，哎，美国这个肯尼迪家族，他包括他也有很多驻外的这个大使，美国的这个系统，这个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啊？咱们先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钟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今天咱们聊一聊这位，不知道以后啊会不会被冠上这个著名的头衔，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骆家辉。好，骆家辉这个在中国呢，大家注意到，哎，自己出门坐经济舱啊，自己提包啊，没有什么随从，也没有什么大官的这个架子啊，人家觉得你这个驻大使，这个美国的大使又是驻中国的大使，你要换着中国，比如说驻个俄罗斯啊，或者驻美国的这个大使，这个绝对至少是副部级的这个待遇吧。副部级的这个待遇，你这个有一些基本的配备哈，比如说中国的前驻法大使这个赵进军啊，这个也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校长，这个校长就说，他说中国大使出门一定是坐头等舱。哎，这个话哈，很多这个网友有一些不满啊，觉得你这个好像你觉得有一点有是不是太厚脸皮？但是说实话，这是一个事实来着哈。你这个大使出门坐经济舱的，确实是一个新闻来着。骆家辉他这么做到底是不是作秀啊？说实话，这件事情很难揣测，确实有很多种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查到的是，骆家辉他到底有钱还是没钱，他坐不坐得起这个头等舱？哎，他绝对是坐得起头等舱的， 并不是瑞成刚说的美国人太穷了。 这美国人见钱也不轮不到他这个每个人来分担这个这么赔哈。美国有一个网站，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叫 Open Secrets。它是一个专门这个监督官员轨迹的网站，上面有什么信息呢？每一个在美国政府中任职的官员，你都可以查到的他公布的财产，他有多少钱啊，有多少债哈，净资产你都可以查到。骆家辉在上面2010年的这个资料，2010年他这个净资产哈，是估计是大概是在761万美元到1350万美元之间，这个绝对以美国的标准来说也不算是一个穷人哈，这个在美国的现任的政府官员中排名第13位，这是2010年的这个数据。那么同时呢，恐怕他又算不上是最有钱的，比如说跟肯尼迪家族他还是比不上，因为骆家辉之前他说实话没有做过太多的生意，他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从政，从比如说现在这个检察官啊，然后选州长之后做过一段时间这个律师，但是不是像这种比如说小布什啊，在这种石油企业做大钱，所以呢算不上是特别有钱的人，但是呢你要坐个头等舱偶尔坐一回呢，绝对也不差这个钱。 嗯哼，那现在大家都在猜测他的去向哈。有一种分析就是他回美国会有更大的政治发展，但是也有人说他也许不从政，他可能去一些大的企业里面做回他的法律老本行也是有可能 赚钱。 但你如果说真的是要去选总统，我就看过一些中国跟他打过交道的一些学者，当时在清华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合作办过一些论坛，反正我看到清华的那个教授就觉得啊，他叫孙哲啊，是清华中美研究中心主任，他就讲跟骆家辉大使他来中国之前呢就有一个交往，感觉他的性格是非常的朴实低调，就不是像希拉里那种明星级的说话非常激情四溢，他讲话呢你听得出来他是非常严谨，可能也是律师的习惯， 四平八稳，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大的让你记得住的话，除了那句他当州长的时候说，我们家从这个华盛顿州官邸的旁边那个小府里面当别人家的仆人，到搬进那个官邸是花了100年的时间，这句话是大家能想起来是关于他的一句， 中间是隔了只有1英里之类的， 1英里的道路我们家族走了100年、只有这句话大家印象深刻，但是别的好像似乎真的是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说他将来能不能选总统，能不能选上，这个跟他性格是非常有关系。你说 暂时还看不出有什么总统像，说实话 没有他，而且他的那个就是目前来说给人家的印象就是这种比较稳，但是你是也挑不出来有大毛病，但是好像身上也没有那种特别大的亮点的那种。 而且再说我觉得美国花了这么多时间才愿意接受一个黑人总统， 对， 你说要接受一个华裔的 总统，接下来可能要排在那个列表上， 可能要先 女人先 然后华人还得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那刚刚讲到你说这些平民作风，或者是说你说官员才，其实在台湾你就我们之前讨论很多啊、你说你只要上监察院的网站、其实你所有人包括马英九他到底有多少资产、那包括负资产都必须要申报的嘛。那你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你说一个你如果你代表一个地区国家，你出去你做经济舱，你做头等，或者说你住几星级饭店、你说真的有时候它真的是一个门面、你真的很现实来说，他或许他花的是纳税钱人的钱、就像周美青我们讲很多次、他带云门舞局去外面，他住3星级的可是你说回到台湾你说台湾你看我们又开始会觉得、人家省就说我们寒酸，可是真的回到台湾 尊严了， 你说到这时候大家还觉得他哎呀是不是很太勤俭什么，可是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有必要吗？你只要不要奢华就好、但是你说一个5星级的饭店真的住不起的、我们是愿意付的、而且真的会有安全的问题。你说像骆家辉这种太过平民，你说去参加旅行团啊，这种对你自己去参加这种啊，去桂林玩旅行团，它不只是一个钱方面预算的一个问题， 丢脸吗？ 或者是有哈，或许真的有一些安全的问题、你说有时候你说这种代表一个国家大使、他如果太过于真的太过亲民，这很容易是会有一些危险。你说马维忠好了、马维忠真的超讨厌，全世界最不希望马英九当领导人就是马维忠、因为他不希望有一个随护人员在他身边去干扰他的生活、可是你说对于台湾来说，你说如果真的他万一被绑架了、这可能会影响到更大的事情，所以有些时候并不是只是平民作风这么简单来说，可能有些时候更多时候是一些规则，就是真的是国家要求希望可以这么多，避免日后的一些麻烦。 真是你像这个洪博培很著名的一张照片，就是骑的一辆好像是像永久的这个自行车，特别大的这种大老自行车，骑着上中国外交部去说去上班、好，据说还给门卫给拦下来了，说你干嘛的这个你说人家大使可能天天骑自行车去上班，当然不可能，他做这些事儿呢自然有他背后的这个考虑，但是放在美国的这个政治文化里面呢，这也算不上是一件太过奇怪的事情。因为这个东西制度，这个人家的制度确实是一板一眼的，你比如说你出门坐头等舱，比如说你这个超过了预算的话，你就得自己贴钱，那骆家辉他就得掂量掂量我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存款哈，不说不定掌握在他老婆手里，这个到底够不够这么干。那很多人就关注到美国为什么任命这个现在肯尼迪的这个长女去日本当大使，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肯尼迪家有钱。因为呢这个美国的外交官，你如果去全世界范围内比较一下的话，在外的这个门面或者这个派头绝对不是最大的。这个很多时候它是有严格的报销标准，就跟有的时候香港公务员你出去请人吃饭，一个人的这个 quota 是多少钱，超过了以后就得自己掏。但是肯尼迪家族他这个大家族有钱，所以他有的时候他不在乎自己掏钱办一些活动。那你说这个好像你花你自己的钱替国家办事儿，那总统当然开心了，当然赶紧派你去日本。 是，但是你说他在中国既然是几年的工作时间，他可能也会担负着总统给他一些使命，比如说你要博得当地人的喜欢，会不会这样呢？ 对，我觉得他这个目标基本上达到了。 所以说你如果要博得喜欢的话、那当然是要争取更多的在媒体曝光的一些机会嘛。但是他们也是 可能慢慢也是摸索到了中国人喜欢看什么样的大事，喜欢看什么样的官员。他找到你们的心理的一个特点之后呢，他就会投其所好，所以你难免会有所谓作秀的这样一种嫌疑。但是你说他作为一个身份的本身，他又必须有这样的要求。 这你觉得他真的是投其所好？我反而觉得是中国人自己把这些东西挖出来的。你比如说这个空气质量这件事儿，空气质量不是美国使馆主动向你中国人公布的，他们是内部的一个数字，不知道被谁给挖出来了，结果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好像显得像别人自这个真的是就是我说你自己心里想着什么往往能够在别人上看到什么。 对啊，所以刚刚樊树讲的就是投其所好，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观察就是下一个美国大使会是谁。那你看过去这最近这几个月奥巴马的这些大使牌，刚刚讲到日本的明星牌，然后还有大家前阵子他不是任命了五个同志，就五个 gay， 对，到五个国家去当大使。我查了一下，像西班牙嘛、丹麦、澳洲，然后还有欧洲即安全暨合作什么经济合作 组织 的，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中南美的多米加。 OK， 可是多米加他很大的争议，你说投其所好，可是多米加是个天主教国家 啊，他们可能不太接受 同志大使去。你说这个是投其所好，不是现在至少在多米加是引起很大的反感，你是来羞辱我吗？可是他，你说奥巴马他会觉得这是一个美国价值啊，还有另外一些就是外媒的报道也讲到说，其实这些大使有时候他可能会是一种酬庸性质，就你可能是我的金主，就像这个多米加大使，这个他或是他的一个金主，所以大家会觉得他就是在给他的金主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你捐钱支持我选总统，现在我给你一个回报，我派你去当一个比较清闲的大使，你也比较风光，也攒了政治资本。这个就是谁呢？肯尼迪的老爸。这个肯尼迪的老爸就是这个爱尔兰，这一个就跟这个骆家辉故事有点像。肯尼迪家第一代哈，就是一个穷苦的劳动者跑到美国，结果呢就30多岁就得了这个霍乱死了，结果第二代开了个小酒馆，有政治眼光，投资了当时的这个美国总统罗斯福回头就派他去当英国大使。这个对于肯尼迪一家的这个起飞有着绝对重要的吧。你说这个大使也可以看出啊，其实美国的这个大使不一定有太多的技术含量，但绝对有金钱的含量。 没错，而且现在你说每个国家的大使，他的可能含金量都不一样。现在有分析，也不知道是因为中国人太自我感觉良好呢，还是怎么着，都说驻华大使那可是比驻俄啊、驻日大使那个含金量都要高的。你看他们回去一个个政治发展前途，将来一定好得不得了。但是我又看到今天很多资料哈，有很多的篇幅放在他老婆身上，女蒙，你看非常漂亮，中国人看得很喜欢，又长着中国人的脸，而且是贵族，跟孙中山家里面 算他亲戚。我看有的媒体把他写成孙中山的后人，我觉得这个 不 完全对，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而且是大量的披露他们两个怎么样求婚啊、恋爱啊、什么海陆空啊，各种的。 这娱乐版记者也要发挥一下吧，这个是。 哎，但是看完之后，你反倒觉得，如果骆家辉还是说回刚才的我们那个理由哈，说他是为了家庭，我又觉得这是，反正我是会掰这一套，觉得哎，真的是有可能，因为他老婆看起来也算是 挺厉害、 挺强势的一个人， 钱都在 对呀、而且他之前花了那么多时间追他老婆，还真是有可能把这个重心 回归到家庭。他之前据说在当商务部长之前，他一直赚的没他老婆多。 所以他老婆前两次求婚都没答应嘛，我估计要掂量。 是这个简单提一下，这个骆家辉的太太李蒙哈，这个是曾经得过华人的不是华人了，是全美的选美皇后。那跟孙中山这个家的关系呢，是他的母亲嫁给了他的祖母哈，嫁给了孙科。但是这个后来又改嫁给了孙科，但是他跟这个孙科并没有直接的血缘联系，所以说也算是孙中山家的亲戚了。这个 其实你说刚刚樊树讲拜不拜，我们刚刚私底下还在聊天，你说台湾最近蒋介石的后人，就蒋友清不是也因为就最近的一些像闹事就争议就闹了新闻，可是你说为什么这个孩子，你看哥哥都这么优秀，为什么到这样，他媒体就是说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当年在10多岁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他妈妈为了台湾的政治，把他从他熟悉的美国带回了台湾，让他觉得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妈妈，就是好像没有把我摆第一位，不是最爱我，你反而可能爱台湾政治爱多过我， 爱权力。 权在这时候青春期的这年轻人会特别容易就也许就 跟父母亲的关系就疏离了、嗯、所以或许你看骆家辉的子女大概也许就十多这个年纪嘛， 对啊， 那可能这时候或许他真的会因为家庭 嗯， 对，回归到是有可能， 而且当时他的妻子还没有成为他妻子的时候，他是记者嘛，和主持人去采访他、嗯、就问他的梦想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中国媒体过于一厢情愿的投射进去 当时反正我看到的报纸这么写，说骆家辉的回答说，我的梦想是想要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嗯、 和实现我们几代亚裔人的美国梦、 嗯、 听了之后对方就哎呀心都融化了结果就开始一段浪漫的爱情之旅。 是好，这个骆家辉好在将在2014年好正式的离开中国，回到西雅图，北京遇上西雅图啊，接下来发生什么还不知道的。话新闻，有话直说。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有话直说，我是罗明红。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个话题啊，是有关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呢首次提出了一个叫做官邸制啊。什么是官邸制呢？哎，就是给这个一定级别的官员他们提供这个任期内的住所。其实我们在这个国外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比如说美国的白宫是这个美国政府为这个在职的总统提供的这样一个住所，还有包括像英国的首相府，还有甚至我们大家知道在香港呢，其实也有这个这个特首也有一个住所会给到他哈。所以大家想说，哎，在内地我们是不是给这个官员也给他们提供一个高级的宿舍呢？然后这样他们就可能在其他地方不会以权来谋房了，解决这个腐败问题。那大家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就是说，您觉得这个官邸制能够有效的遏制以权谋房腐败的行为吗？内地朋友拨打4001200900，香港朋友拨打18723461872346，或者通过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好，已经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的线上的第一位呢是我们的郭先生哈。郭先生您好。 哎，您好。 哎，来自哪里？ 哎，我来自浙江。 好的，郭先生，您看这个官邸制啊，您觉得能不能够有效的遏制这个腐败行为？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官员的房产，据媒体曝光出来的官员房产都有几十套几百套，官员的房产他根本不是说没房子住才去买房子的，他的房子绝大部分都是人家送的，有一部分呢是人家送给他的钱财物他买成房子增值，可能有一部分，但是绝大部分的房子据我所知的，他房地产开发公司啊，比如说那些需要用到官员的这人啊，他都会买成房子送给他，所以说官员的很多房子都是人家送来的。 嗯，所以 他不并不是说没房子住才去买房子的， 对，他并不是说因为没有房所以现在给他提供多余的房，他还是会在这个提供了房之后还是会去买其他的房。 对对对，问题是他人家送给他了，不是说 他自己买的是一小部分了。 嗯， 他很多官员就是为人家办事，办了这个事情本来不好办了，他说办成了以后人家就给他送了一套房子。 嗯，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他的便利当时以前给人家牟利嘛。 嗯，好，谢谢郭先生，谢谢您。我们看郭先生的意见啊，觉得说这个官邸制啊并没有真正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官员他们这个腐败以权谋房呢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房子住，因为你现在给了他们房子住之后，他们还是可以一样的去以权谋房，一样有更多的房啊，对吧？我们下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来自哪里？ 好的，这个问题啊，我想这样，这个我们国家对这个反腐啊各种条款这种政策已经够多的了，靠这个官邸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个反腐问题我认为不现实。第二个呢，我们国家现在的官员都有自己的住所了，那么你给再起这个官邸，我们国家又是一个特殊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机构，一政多富，你政的有了你富的有没有呢？那么到哪一天呢，那么这要又要起一大批的楼摊馆所给这些人，是不是浪费我们的资源嘛，对吧？那么从这两个角度讲，我想我们还是简单一点，做好四个字就行了，党纪国法。 嗯，答，您能再说一遍吗？ 我们做好四个字，党纪，吉利的纪， 国家的国，法律的法，真正做好这四个字就行了。那些其他的那无虚的东西少来一点， 嗯， 务实一点。 嗯，问一下赵先生来自哪里呀、啊？ 我是江苏的。 好的，谢谢赵先生。嗯，再见。 好的， 哎，张先生刚刚都说到啊，的确是啊，如果你说这个设这个官邸制之后，哎，是这个正局长需要有一个官邸，那这个副局长是不是需要呢？那如何来确定到底应该给谁呢？那是不是确定之后我们需要这个建更多好的房子要给这些官员呢？是不是给社会又提供了负担？非常的有意思。下一位是我们的程先生，程先生来在哪里？程先生您好，那您在我们的线上了，程先生。好，我们的程先生线路可能有些问题哈。其实呢，今天我们一起谈到的是有关说这个官邸制哈能否真正的有效的遏制以权谋房。其实大家呢可能想到说，在这个国外经常会给这些官员呢提供他们这样一个官邸，能够帮助到解决他们说，哎，他们对于住房的一个需求。那我们看到说呢，其实这一次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秘书长汪玉凯就说，中国官员获得住房总是伴随公权力的使用。那官员呢，如果以职权低价团购住房，那由于拥有的住房可以在市场上买卖。所以就出现一个低价买高价卖的情况，从而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那他认为说，那由于现在呢这样一个以权谋房的情况，官邸制可以从这个县级带头推行，再由这个市省级来推行，就可以减低这个大家在最后买了房之后把这个房子呢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的流通。因为官邸制如果你卸任之后，这个房子我们要收回来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再次连通我们的这个程先生哈。程先生您好。 啊，你好，你好。 嗯，您怎么来看今天？您觉得这官邸制能有效的防腐吗？ 好的，好的，我想谈谈我的观点。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呢，也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因为毕竟这些官府房呢，肯定是由财政出钱的。但是我们那些官员呢，他还会通过其他的手段来买房子。我觉得中国贪官的贪腐问题啊。最主要的是他们的贪腐成本太低，而且他们的贪腐的利润太大。50年代初期，我们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他们当时贪的钱呢是旧币1亿多元，实际上也就是等于现在的人民币10000多元，加上物价的原因，也就是10多万元。结果毛泽东主席果断地杀了他们两个。中国在30年以内。也就是80年代以前，基本上没有官员贪腐。中国如果真正要反腐的话，只能够杀贪官。如果不贪官不杀，贪腐是难除的。我是这样的观点。 嗯，好，谢谢程先生。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呢，刚刚陈先生他觉得说啊，其实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因为这个贪腐的成本太低，好，是否这样会能够真正的帮助到这样一个问题。另外我们看说，今天这个刚刚有重点解释到这个官邸制的一个情况。其实说到这个官邸制呢，包括我们刚刚介绍这个汪玉凯这个秘书长，他就说其实这个官邸制啊，考虑呢要三个先决条件。首先呢，就要实行这个范围呢，应该是从一些重要职位的官员，比如说县级、市级、省级的这些官员当中来。那像其他的公务员住房呢，就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安置。这似乎啊，回应了刚刚我们这一位赵先生，来自江苏的这位赵先生他的一个疑虑。他说：“哎，到底如何来评判哪一位官员可以拥有这个官邸呢？”那另外呢，反腐学者、湖南商学院教授王明高他就表示说：“其实官邸制啊，应该从这个县级做起。”那市级呢，实施范围应该包括管人财务的重要职务。看来大家呢，其实都还是从这个如何来执行这个官邸制的细节方面来进行相关的考虑。好了，今天我们三地化新闻的有话直说环节呢，一起来谈到的是说，您认为这个官邸制哈能否有效的遏制以权谋房的腐败行为？那刚刚我们连线到不同的这个听众朋友，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来跟我们交流。内地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好，我们已经有我们的这个听众在我们的线上，常先生，好，常先生您好，常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喂，常先生能听到吗？ 听到。 嗯，常先生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您了解这个官邸制吗？您觉得这个官邸制能否有效的遏制以权谋房和腐败行为？ 这个是应该是无效的。 嗯， 为什么？ 为什么呢？现在这一套房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公家的，你给不给他，应该是跟那个没有什么影响的。因为这个套房我不要，他们在外面那个开发区那些商品房，他给我是一套半套，你这一套房有什么影响是吧？ 嗯， 对不对？这是这个道理。 嗯、 主要如果想防止这个腐败的话，还是从法律警察院那些法律制度上去加严才有用的，这个房管理局没作用的。 嗯， 因为这套房我你给不给我都没问题的，你在外面他给我十套八套是吧，你跟这套房什么用啊是吧。 嗯，好，谢谢常先生。嗯，好，谢谢您。好，下面我们再接听到今天最后的一位听众，是来自上海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嗯，您怎么来看，您觉得官邸制能够有效的遏制到这个乙醛房吗？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的办法。 嗯， 我觉得这个反而能够老百姓跟官员的差距会拉大。 嗯， 我觉得应当是以德养廉，以法养廉，我觉得不是很好的办法，用房子来抵消他们不回家做饭的。我觉得还是应当从教育啊，还是从道德方面，从法治方面呢，这倒是很好的办法。 嗯， 我是说， 张先生啊，在国外啊，大家经常比如我们就新加坡说这个，我们叫做这个高薪养廉哈，就是给到官员。 对，但香港也好像也是有这样子的办法。 嗯，那您觉得说给他们官员提供很好的住宅条件，那这也算是一个高薪当中的一个范围，那您觉得这个能够帮助到这个反腐败的行为吗？ 我觉得如果说反腐败这个事，如果说并不是用房子一套房子两套房子来阻止他们犯法或者是他们腐败的话，我觉得每个国家或者每个环境都不一样的，而且这教育水准也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国家不适合用这个办法啊。 嗯，所以您觉得这个虽然方法在外国可能有效，但是在中国不一定有效。 哎，未必有效。我觉得还是从那个教育、德育、法律方面来教育这些官员，看，然后再用经济或者是用这个融入奖励的方法，我觉得才行之有效。现在还没有到官员的这个认知水平啊，这些道德方面还没有提高到这个地步的话，就不需要先用这个办法。 嗯，好，谢谢张先生。嗯，再见， 谢谢主持人。再见， 嗯，再见。好，今天我们接听到了这个五位听众的热线哈，一起来谈这个官邸制。看来大家其实都是一致的，相对比较消极啊，觉得官邸制其实很难从根本上有效的遏制到这个防腐败的行为，因为大家觉得说，其实官员他们以权谋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有一套舒适的住房，而他们可能是为了有十套甚至有二十套。所以，如果这个政府如果是这个国家给了这些重要级的官员给了他们很舒适的官邸的话呢，他们仍然可以在外面继续来有这个买更多的房，所以呢，根本还要说如何来进行大家这样一个财产或者是大家的这样一个住房的公开制度，让大家真正了解这些官员到底手上有多少套住房，这才是这个根本的一个问题。好，非常感谢大家在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分享您的经验。以上就是今天的有话直说，我们下次再会。